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僵持之际，蔡叔来了，他是何长辉最亲近的人，不管是云寨、青寨还是雷寨，对他都有几分忌惮。蔡叔看着青寨一众披麻戴孝的人，劝说：“ 都回去吧，大当家的说这件事他自有处理，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，不要去在这里闹了。”“ 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 说话的是宋峰，从远处来，一脸凶样。见宋三当家来，青寨人顿时长了气焰，身板都挺得直许多。宋峰走至人前：“ 老蔡，死的可是我大哥何峰，你现在把人给我交出来，我们既往不咎。” 何峰悠闲地坐着，掀起眼皮，漫不经心地看着他：“ 宋三叔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得找你去。你大哥大半夜翻墙进我院子，想要欺负我女人，给他两刀算便宜了。我要是再非得把他命根子剁了喂狼，眼珠子挖了喂狗，再剁个七零八碎扔到后山给蛇虫鸟兽加餐。”“ 你 我怎么了？哼，听说你们青寨就喜欢换女人，宋三叔要是觉得女人可以随便上随便玩的话，不如把三婶送来陪小池几天呢。小池这儿人多，定陪三婶玩个开心。或者把你老娘送来也行，我这扫地刘叔叔正夜夜寂寞呢。”“ 你大逆不道！”“ 我就是大逆不道，这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女人谁敢动，我杀她上下三代。您也知道我说到做到，谁不服站出来！” 无人敢动，无人出头。蔡叔拉了拉宋峰：“ 宋三当家先回吧。” 宋峰知道再次僵持也讨不来结果，干脆先退一步带他们离开，回去与二哥商议再计。“ 既然大当家的发话了，那小弟们就等着休息，走。”“ 哼，慢走。” 人都退了，蔡叔白了何峰一眼，指着他摇了摇头：“ 你呀。” 何峰按下了他的手：“ 劳烦你跑一趟，进去坐坐。”“ 不进了，没事吧？” 蔡叔弯腰想掀起他的衣服看看伤势：“ 哎，小伤。”“ 你这不要命的跟你爹一样，不愧是父子。行了，进去歇着吧，我回去了。”“ 哎，蔡叔，你回去告诉我爹一声，抽空我成个亲。”“ 成亲？你小子脑袋也被烧坏了，他命都难保还成亲呢。”“ 那你就去告诉他一声，他要做爷爷了。” 蔡叔愣住了半晌，才狐疑地问了一句：“ 真的假的？”“ 不信让他叫老郑来看看呗。”“ 你小子又打什么鬼主意呢？”“ 快走吧你，小心着点儿，别摔断您这老腿。”“ 他又别推，你要跌死我。”“ 别忘了大孙子。”“ 嗨，走了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蔡叔就带着一个陌生的大夫过来了，一号脉，大夫笑容大开：“ 恭喜少当家的要做爹了，没搞错吧？您还不信我？信，行啊你小子。” 蔡叔拉上大夫高兴地走了，远去路上还嘱咐伺候的人好好照看。谢池百思不得其解，什么情况？等人都走了，谢池才问他：“什么当爹？”何峰坐到床上指了指他的肚子，谢池愣愣地看着自己。何峰弹弹脑门儿：“ 你傻吗？骗骗我爹而已。 何那医生串通好的？ 我不认识他。 那他怎么帮你撒谎？ 只能说他聪明。 什么？ 人家心里有数啊，该听谁的帮谁说话。得罪了我，以后山上山下都没得混。哎，要不佳琪划一个。 我伤还没好，疼。 行，我等着，我看你还能疼几天。 宋清桃披麻戴孝跪在合唱会院前，抱着宋莽的牌位，不吃不喝跪了一天。合唱会不出面，让蔡叔出来说话，他要拉宋清桃起身，宋清桃死活不站。 大当家已经说过了，你们先回去，这事儿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 日后？日后是什么时候？ 总之先让宋大当家入土为安呢。 还入土为什么安？宋大当家死不瞑目。 对，死不瞑目。 求大当家给个说法。 宋清桃面无表情地跪着，一言不发。蔡叔叹了口气，对宋清桃小声说： 哎，那丫头怀了少当家的孩子，大当家说了，等孩子生出来，人保准交给你们。 宋清桃震惊地仰视着他，蔡叔拍拍他的肩： 先回去吧。 他真的有孩子了？ 如假包换，刚动了胎气，还好他们没往肚子踢，孩子保住了。现在怀了何家的种，别说少当家，就是大当家也不会让你们把人带走的。各退一步，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事儿啊。大当家的说话向来算话，到时候你们来领人，随你们怎么处置。 十月怀胎？那到时候得多久了？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变故。 就是不能这么偏袒。 怀没怀都不一定。 要不你去亲自检查一下。 那人闭嘴。宋清桃思忖片刻，抱着牌位站了起来，冲屋里喊： 清桃十个月后来要人，还望大当家说话算话。